从前现在过去了再不爱，红红落叶长埋尘土内，开始终结总是没变改，天边的你漂泊在白云外，苦海翻起哀鸿，在世间所爱隐约在白云外，苦海翻起哀鸿，在世间难逃避 是缘分。